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郭士立牧师的石棺，他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德国普鲁士人，1831年就来中国沿海传教，亦都去过很多客家、潮州、广府的社区那里去传教的。他除了是可以这么说中国信义宗之父之外，最重要的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角色的。这个人是通英文、德文，亦都是懂广东话，亦都是懂泰文。他本身就是出任过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香港有关的，就是中英鸦片战争南京条约里面的翻译了。在割让了香港之后，1843年他就来香港出任了这个府华道。府华道什么呢？就是差不多现在的政务司分管华人社区的政务司的角色。所以他又是一个牧师，其实又是一个政治人物来的。香港人香港史，带你认识真正的香港历史。我是讲者刘世良。好啊，剛才上一節呢，我們就講到呢叫大家撳錢的，其實 是的， 回來都是繼續要大家撳錢。還有呢，就是看廣告的時候呢，就你如果發覺那些超過一分鐘那些呢，就真的不要花時間篤一篤它，之後呢篤一篤個廣告，然後跟著跳了個在右上角呢有一個一句這樣的，你篤進去呢就由那個 browser 那裡看，就不需要在個 YouTube 我們的 archive 那段片那裡呢就壓了你那麼多時間。因為我有一次我見過12分鐘，真 我三分幾成日都 是啊，同埋一次我見到鄭永信真係真係慘啊！ 簡直你點可以幫鄭永信拉票？ 係咯， 劉世良 又一次證明我係卧底啊！ 係咯， 咁啊嗱，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呢、這個派錢嘅問題咧，點解會派到咁咧？亦都係同呢個林鄭月娥咧一路以嚟嗰、那個即係佢又要理財新哲學。又要被呢個建制派夾，在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充滿負能量地派錢啊！你唔發覺林鄭而家無論一個善政德政喺佢口中都充滿負能量嘅，真係。 你睇佢講嘢啊，其實我頭先都描述咗佢講嘢咧，而家咧好多時喺嗰啲佢好不以為然嘅位置咧，佢就會硬你兩嘢嘅，即係充佢嘅説話裡面係充滿住一啲其實都幾不滿 怨婦、 怨， 係啊，有種 怨憤、 怨婦 feel、 怨毒啊，我覺得係，即係覺得又唔瞓巢嗱。其實一個政客你出嚟咧做一件好事咧，你正常應該係大方得體地去 present 嗰樣嘢，你咁樣就會攞到最多嘅支持。但佢就明明嗱，記唔記得第一次佢回應記者，佢就話。點解大家一定要覺得我係跪低咧？咁樣，即係嗰嘢已經係一種還拖嘅，即係姿勢嚟㗎啦嘛。 心中有鬼㗎， 係啦，即係佢已經係唔憤氣嘅，其實係。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正正常常、一個好嘅政策，你應該係好有自信地 present 出嚟，因為我為你好， 因為信眾要求咯。 冇錯，即係話其實佢自己嘅 role play 咧，都係即係心中有鬼嗰種啊。 唔係你今次派錢，你睇到佢噶，即係我個今次派錢咧，你睇到佢最即係今日出嚟講嘢嘅時候咧，你都睇到佢嗰種唔係好有自信。總言之咧，就心心不憤，即係對於今次佢肯咁樣嚇、即係派錢咧，都攞唔到 群眾嘅支持， 群眾嘅支持係心心不憤佢。 其實攞唔到嘅，所以我就話寧願你要有型唔派好過，因為咧你一你就好似胡鬚咁通派，即係去到呢一招咧。 但通派咧，好似你講佢嘅問題就係變咗， 佢過唔到自己的關啊！ 政客嚟講，依個位唔緊要， 應該係我同意。 佢唔純粹係政客嘛？ 如果你做特首唔係政客， 唔係應該係一個政客，但係佢嘅始終 未進入角色， 係啦。即係用徐少華嘅講法，就係話你點解會成日仲係一個怨婦咧？ 嗯， 係咪啊？個基本嘅原因就在於，因為你呢個人其實根本係俾人捧上去啫嘛，去頂呢個位嘅啫嘛。咁所以佢永遠都覺得自己 righteous 噶，做嘅嘢永遠都係啱噶。喂，如果你話問翻轉頭，今次嘅派錢好可能就係建制派逼佢嘅啫噃。即係你嘅結論就係咁啊嘛。 我覺得 係建制派焗佢，咁佢咪好似好唔憤氣咁，咁咪 set 呢啲咁樣嘅 regulations 或者 preconditions， 你先可以攞咯。 即係個感覺就係呢個英雄本色啊，李子雄喺新寧大廈行出嚟咁樣數兩張，跟住又 mark 過喺第一執咁咯，係嘛？成個感覺就係咁啊嘛。你攞嘅人你都攞得唔高興㗎。你覺得是被人施捨的，是不是 N 重關卡，跟住個法律責任在你那裡要你 declare，然後最後尾孭飛那個又是你，你就算你攞你都攞得唔憤氣的， 唔鋸咯， 派那個又派得唔憤氣，所以我就話佢 咁派嚟做咩呢？ 喂，個問題就係咁啊 嘛。我就係為咗建制派啫。我覺得你問我，如果佢為市民，喂，坦白講啊，點會咁樣嘅方式派同埋咁負面啫派得？係咪？喂，正路我等於胡蘇上一次通派一樣噶，好多人孖叉佢噶。 你唔知啊？ 但係胡蘇冇嘢噶，佢都係出嚟好正面咁講。 佢嗰晚 announce 呢個 news 嘅時候，即係我老婆就係好少可啦，大家喺度睇緊電視嘅時候，咪喺度吹嗰陣時候，我哋數緊我屋企人。有誰可以執到這4000元？那後來我呢就好像做了建制派的角色，我算了，你都退了很多了，你無謂為了4000元啦，想那麼久，大哥，跟著看電視算了。我說喂，大部分這些人就是給你給一個假的期望，他即真的以為有4000嘛，你開頭即很雷聲大的，跟住原來發覺，扯雨點咁少嘅喂，大佬。 唔係啊，你 連我外父外母、我老豆老母都攞唔到。 哇！呢個咪狀居咯。喺依成個過程當中，你頭先所描述嘅，你外父外母好，你老婆 involve 落去，喺成個討論嘅過程就一路孖孖叉叉。屌， 係啊， 咁鬼複雜嘅。 唔係，跟住我反而就係咁咯。我做咗建制派，我話係算啦，你都退咗咁多税咯。你舊年係退20000，今年係退30000，你啱啱好，大佬，係咪啊？ 所以係好戇居噶。 我做咗呢個林鄭個角色啊，幫你解釋緊啊，大佬真係要多謝我啊！ 嗰個格局太細啊，個人嘅格局太細，即係佢變咗咧。好多時咧，你可以咁講，佢又冇進入嗰個政客嘅角色。如果進入政客角色咧，你唔會就算今日回應民主黨嗰個嘅即係建制派對佢嘅批評咧，其實都唔會。喂，大佬葉劉淑儀已經係一個好即係好酸葡萄嘅人，大家都唔中意佢。你點可能跌埋落去葉劉淑儀嗰個 category 嗰度嘅咧？係乜？你又係講嘢，又係嗰啲即係明明就皮笑肉不笑啊，跟住就揞你兩下小掩啊，然後最後尾反問翻你啊嗰啲咁嘅嘢咧？喂，大佬而家真係唔 buy 嘅。 唔係佢咪其實佢同葉劉咧係孖生姊妹嚟喎，兩個係差唔多 character 嚟嘅。 嗱，呢個係政務官，你見到仲有三個羅范昭芬， 係 三姊妹嚟嘅，真係三個都係彭定康年代。1995年到提拔上去的政務官，彭定康年代的政務官是什么呢？他不要那些孫公啊、肥龍啊那種的，那種就是滑不留手的。 抗旗志啊。 是啊，你跟孫公交過手呢，就個個都吃到飯的，個個都握到手那些來的。是吧？即是 吹完一大輪不知道你說什麼那些是 吧？ Buffer， 吃四方飯。但他這集彭定康年代上位的女政務官是什么呢？就是死做爛做。然後呢就是什么呢？冇炸型，抵乜嘢同埋襟乜嘢冇炸型咁樣。 我已經知道你鋪緊呢兩句出嚟， 抵咩襟咩咧？我都唔係好知， 我都唔記得咗咯。其實我智商得十，佢140，爭咁遠。 喂，靠你個十， 唔出得街嘅。 咁但係咧，就係政治手腕相當之低，同埋咧個人咧嗰個精英心態同 ego 好大。因為彭定康好簡單啫嘛。他實谷到你行的，他要跟大陸佬開拖嘛，他就將你這班人推上去的時候，他就實幫你灌頂啊，得了，你搞定啊。那的話他們慢慢就培養了一種覺得自己很打得的心態。 是， 但你留意一下，其實羅范昭芬是林鄭月娥的 prototype 來的，是同一個 school 出來的。真的這種人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譬如你孫公，你當面刺他，他沒有事的，係嘛？孫公咁下下細娘講啲咁嘅嘢啊，一陣間去馬會食飯啦咁，即係佢唔會係嗰種當面 rebuttal 走去駁斥你嗰啲人嚟。但係政務官就唔係嘅。如果 A.O. 嗰種咧，就係咩咧？佢覺得拗贏你就贏啊。 咁戇居。 嗱，你留意一下葉劉咪咯。係啊。佢推銷23条，佢攞最災難性就係佢攞希特拉出嚟講嘛。 希特拉得民 主。好似喺理工嘅學生會啊。 是但啦， 定唔知乜嘢，定梁耀忠嗰啲地方， 但系佢嗰啲咧好柒嘅喎。sorry 啊， 即系呢个唔系粗口嚟嘅， 系咩？ 呢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呢个唔系粗口， 系系，人哋俾个精忠报国佢，佢都要照揸住喺度影，以为好过瘾嘅。 唔系嗱，佢哋呢种就系觉得咩？佢以为政治系辩论比赛，我拗赢你就我赢。 OK， 但系佢唔明政治系一个关乎 perception 一个观感啫嘛，我拗输唔紧要噶，人哋对我观感好咪得咯。 系啊，输系可以赢啊嘛，输系可以赢噶嘛，你要识得睇。有啲嘢你覺得好似喺人哋嘅面前，你好似輸咗 argument， 但係人哋睇到你嘅氣度。 你問我，如果我係林鄭，點樣回應呢個咁樣民主黨事件？我 victim 埋自己添啦。哇，幾多掌聲啊！為咗民主黨自己受苦、啊，你明唔明啊？ 你點 present 先？你 present 一次聽下。嗱，你係個化妝師，你 如果我唔需要講得多嘅，其實你話我哋 做呢啲嘅嘢，只係 好難為嘅， 發乎內心嘅啫。你覺得應該做嘅嘢做。如果其他人有咩各種唔同嘅意見咧，我哋對得住自己就得噶啦，咁咪得咯。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有一句都可以講埋，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就係話引起民主黨嘅不便，我都覺得好過意唔去。 但你唔使硬呢個， 唔使唔 建制派。 咩？我都係人證，咁我以後咪表少啲表現唔做咯咁樣。喂，呢啲真係 盤劈， 係咯， 盤劈。 再加埋，喂， 即係我哋唔讀書 嘅時候，政黨選出嚟嘅呢啲咪。 多餘， 多餘， 我話俾你聽啊，佢呢啲咧就會錄低咗之後喺民建聯個黨團嗰度播出嚟，然後跟住嗰班友就會話你死啦，即係黃萬。 義憤填膺， 黃萬 嚟，你個乜乜 就等下一次扭你手臂啦，就真係等個機會嚟去，即係真係喐你嘅會。 你唔好教正佢啦，等佢繼續啦，戇居居。 唔係，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你派錢都派到咁嘅話，你將來你其他施政，你諗下佢上次就係喺嗰個扶貧高峰會嗰度，走去夾啲環保團體。 系啊，又系啊， 又话填海， 好鬼戆居啊！ 唔系，所以我 系好戆居，我觉得真系。 我睇呢个有线电视嗰个时候咧， 你系会拍台噶？ 好戆。 喂，其实我唔知道，因为我未睇后边嗰段咯，我先睇之前嗰段。我掂喎呢个女人，即系用呢个基层市民，用海，用细路嚟去描述。咁当然啦，我哋稍微有少少对房屋政策认识嘅人，梗系明白就系、是。跟住個環保團體嚟有，喂大佬你唔好擺我成嗰啲基層市民嘅對立面，喂你唔好揾我笨喎，大佬。 咪咯，唔係我嘅意思係戇居咧，就係 exactly 嗱，你又要睇啊林鄭月娥呢番説話喺唔同嘅時間空間講，未必有問題。你又要一定要落翻而家香港呢個時間空間，呢、這個時間空間係咩啊？當人哋講緊高爾夫球場啊嘛，大佬，你要睇翻呢一個咁嘅形勢啊嘛，咁你咁樣講法咧，你又自然 backfire 你自己嘅啫。 啱錯，冇錯，冇 錯。佢呢啲咪同阿葉劉當日講希特拉都係民選嚟去否定人哋民主，咪 呢個咪就好似你所講嘅一樣，佢就係要贏，成日都諗要贏， 爭長交。 喂，就係、是、好簡單。以前你留意下，曾鈺成又係咁，成個建制派班人都係咁，但係永遠就俾人哋覺得佢個格局好低。有啲嘢好簡單，我記得有一次睇呢個 Larry King 嚟香港 CNN 啊，李柱明、曾鈺成嗱，曾鈺成係我相信成個建制派裏邊英文最好嗰個嚟嘅、真係 係唔係佢真係 今日都係啊， 都係。 雖然佢仲有梁美芬、李慧瓊一路咁大牌，嗰啲英文都係唔得嘅。 唔係就係呢個肯定 係啦。咁喺 Larry King 嗰個辯論嗰、那個節目裏邊，嗰、那個 Larry King Show 裏邊咧，就是、Martin Lee 同佢兩個喺度對辯。 都唔使諗啦， 辯論彭定康嘅政改方案 係唔使諗啦。 Martin Lee 係永遠就係咩咧？佢根本唔會進入去嗰個 argument 逐點同佢去 dog fight， 佢就係笑笑口咁，即係擺出一個姿態，然後 好鬆容， 好鬆容，跟住又有虛偽， 講啲大路嘢， 就 夾你一兩 句。Oh, I know Jasper， 即係點解你會咁講咧？咁樣，咁佢就講完就算噶啦，佢唔會再入去究竟彭定康有冇三違法。然後。曾玉成就不斷喺度講三違反、三違反，講基本法。喂，大佬對美國觀眾嚟講，佢都唔知道你叫乜嘢？ 咩叫三違反？三違反係乜？係 啊，三違反係乜嘢？佢都唔知道。Basic law 係乜嘢都唔知道。 係 人哋只係睇到就係一個就好鬆容、好鎮定，然後好幽默， 亦都為咗普世價值嚟爭取。 係啊， 呢個就係永遠做建制嘅人係學唔懂嘅。佢哋永遠就係 over 曬身水身汗，就算王國興咁樣幫你爭取都好啦，一定要拉曬 banner 通街第999次向你匯報，然後通嗰條渠。喂，淨係呢樣嘢都好唔型啦，已經係你通嗰條渠，使唔使用第999次同你匯報咧？即係林鄭呢種又係咁嘅模式，佢永遠就係要博到你，就算佢做緊一件好事，根本自己就攞緊嗰個民望嘅，佢一定自己攞手潑翻出去嘅。嗱，你諗下。喂，你呢頭先講完嗰、那個首置係房屋政策嘅首置係公私合營，鼓勵人哋置業成為政府嘅房屋政策。嗰頭你又話嗰啲板間細路仔冇地方住，因為你嘅房屋政策根本唔係以資助房屋為主啊嘛。 係， 喂，任何有 common sense 嘅人一嘢就剝低佢嘅咯，可以。 所以阿成哥上一次嗰個退休記者招待會 好應啊嗰下， 仲有做 好應啊嗰下。 喂，你唔好話我地產商炒貴啲樓，喂，我哋個 market 唔係呢個 market 嚟。你要解決房屋問題，你 住 啲公屋啦， 住房屋啊，係啊。 喂，老實講，嗰啲都唔係我啲 customers 嚟嘅，都唔係我啲 clients 嚟嘅，係咪？佢邊買得起我成哥起嗰啲樓啫？你起多啲公屋，解決個房屋問題，唔好個個指向我。喂，成哥就神啊，反而係。 所以咧， 我爭啲都有少少 唔同啊！ 我爭啲都有少少俾佢捉咗啊，大佬。 就算成哥咧，唔係淨係佢個 argument，argument 係咪生？ 我覺得亦都係頭先你所講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嗰種嘅出嚟嗰種叫即係輕鬆啊，嗰種嘅幽默啊。 佢 就呢一樣嘢贏曬 女朋友嗰下都已經有 feel 啦。雖然我都唔同意，我都唔同意嘅諗深一層就係、是、喂，如果女朋友，我喺度諗未畢業又點會叫你去買樓咧？呢個 silly question 嚟噶嘛？你話我畢得業做咗幾年嘢，就係、是、你同我焗我要買樓先同我結婚。 會唔會港女而家進化到一個地步就係、是、 未畢業已經講定啊？ 如果你冇樓，唔同你拍拖咯。 唔係咁，但係佢係俾港男啲高登仔聽嘅，佢就話：，屌咁你揀個第二個啦，唔好揾我 啦。你冇 呢下嘢型啦。 成哥唔係咁講， 係咩？ 成哥係話叫你叫你勸個女仔，你趁後生揾個第二個。嗱，你冇啊，成哥，成哥係叫 啦。 嗱，你就同個女仔講，你趁後生揾個第二個啦。 屌你行開啦，咁嘅意思啫。 李嘉誠九啊， 咁我覺得咁咪更幽默啊嘛。呢、這個就係我話阿成哥嘅。 佢都九啊歲，你諗下。 都你諗下，喂，佢講如果講你嗰句説話咧，都幽默，不過冇咁幽默， 冇咁動聽， 係啦，佢話係啦，你同個女仔講， 咁我同成哥嘅 level， 我唔同佢嘛，我粗魯好多，貼地好多， 一百四十啊你， 喂，成哥咁樣係二百幾啦，大佬，喂，佢其實係 血壓啊。 佢某程度上模糊 都係血壓嘅啫， 模糊咗個視線嘅。因为点解咧？其实炒贵楼嘅罪魁祸首就系呢个大哥，系嘛？我哋搞到即系穷一生人，所有嘅努力就系为咗层楼，都系你成哥。你而家两嘢就四两拨千斤， 啱啊！ 你醒目咯， 四两拨千斤。我话你今时 你真系唔系细心谂佢嗰啲说话，你都唔知道。切，你条友喺度揾我笨，大佬。 你用阿、啊、你用翻阿成哥嚟同比同阿七七七比对，你就睇到今日七七七，净系讲今日，唔好讲你之前咁多说话。你今日所讲嘅嘢系几咁 low level， 即系几咁，我觉得即系唔系一个特首。 系啊，唔系一个 唔系一个特首嘅 language 嚟噶，大佬。 你大气，即系你做得公职，做得阿头，你做一个社团嘅阿头，你点可能同人哋去计较啊？你捐咗三皮嘢，叶柳啊，夹你呢啲咁嘅嘢先得噶。你唔好話民建聯會報復，葉劉會報復，就算你香港市民聽到你都覺得話大佬唔係啊嘛。 唔係，因為佢恃住啊嘛。用翻你頭先嗰個理解就話佢恃住阿爺，希望即係做大和解。咁佢就比阿爺咧係更行前一步，釋出呢一個善意。咁具體嘅表現在於我起碼捐佢錢俾你啊，係、咪？ 我知道，但你找咗阿爺張單啫，阿爺你其他嗰啲家當你要。李慧琼， 唔好嘈先得噶。 系啊，你唔好后躝失火。 唔系你个笑话，如果我系佢，咪咁讲咯。诶，下次民建联我捐六万或者九万，咁好未啊，大佬？唔系串，系好有诚意咁讲。 因为你要记住，你头先讲翻董建华第一任嗰阵时嗰种怨董嘅情绪，其实都系一样嘅。 同意啊。 因为建制派咧系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要佢去帮政府去做成一样嘢咧，系唔得嘅。佢哋冇咁嘅能力。但佢要搞彎一樣嘢嘅能力係好高嘅，其實。 嗯。 所以當佢進入咗呢個黃萬妮嗰種毛嘅話咧，佢就覺得喂大佬，我含辛茹苦幫你頂咁多嘢，所以點解佢覺得自己係大婆嘅心態有原因嘅，就係話你未發跡嗰陣時候，你嗰啲嘢靠我，你選委會唔係靠我咩？ 嗯。 泛民邊度俾票你啊？ 貼票添啊，嗰啲係。 係啊，全部貼票都係佢哋俾嘅喎。 唔係，你記唔記得曾玉成嗰陣？ 你七七七都係我俾嘅喎。 曾玉成話有辱無榮。 係啦。 零三七一之後。你諗下，佢哋係全面敗北喺區議會選舉，佢咪喺度講呢一句嘅説話。 做建制派有辱而無榮， 喂位又分唔到俾我哋，因為我哋係土頭土臉，係嘛？我哋成個共產黨印咗個頭咁樣。 唔係同 你全部就嗱，你又唔敢分俾反對派，所以你就分俾自由黨嗰啲咁嘅友。 咪大佬林鄭再行過啲啊嘛？個問題就係咁啊！哦，你出去酒會手影禮，你就帶個小三去，咩、松江李娜嗰啲，然後跟住。你 咩重光李娜啊？ 我唔知啊，我睇嗰啲 我唔知佢讲咩噶。 苹果嗰啲娱乐新闻成日都系咁噶啦，唔知点解成日出现嘅。 英眼上一上， 唔知点解。 系啊，咁即系话你面对美国佬，你要扮有型，做香港国际城市嘅特首，你就掹住民主党。 嗯， 我含辛茹苦系啊，灰头土脸，生完细路又肥，为咗帮你顶到灰头土脸啦，咁你就嫌我大婆样衰，英文又唔好，又唔出得街，又猜埋 bless。咁佢曾玉成嗰個有辱無榮就係咁嘅意思啊嘛！如果唔係你邊個 deliver 啲選票俾你啊？喂，你頂住個議會唔通你靠民主黨咩？民主黨到時都話 flip 咗過去歐樂軒嗰邊嘅喎， 朱凱迪嗰邊 嘅，所以佢今日咧七七都係失言嘅， 失言啊！ 話句説話咧，即係話我又唔係某一個政黨選出嚟咧，依句説話係失言， 梗係失言啦、啊！ 有排受啊！佢依句説話咧， 唔係其實佢彈俾啲建制派睇，就話我啲票咧係阿爺俾嘅， 阿爺俾， 你又係阿爺隻狗，我都係阿爺隻狗，咁、阿爺叫我大和解，我咪去大和解咯。 但係問題咁啊嘛， 但係個問題就係阿爺冇 deliver 俾民建聯啊嘛，亦都民建聯就算 deliver 完之後，佢都唔願意咁做噶。戇居又喂大佬，嗰啲係我政治對手嚟嘅喎。喂，如果我同佢 friend， 咁佢咪攞埋我啲飛咯，係咪？ 所以我就話咧，特首同泛民相交只能暗交，不能明交，甚至不能夠 偷情。 上英都要想交花，真係不能夠想真英花，因為實際上你俾建制派見到。你明交的話就大鑊 嘅。所以對於無論是民主黨好，或者係對七七七好，佢呢個地下情咧係對雙方是最有利的。 地下情啱啊！ 係啊，地下情 係地下情係最有利的，你不要搞啦。好簡單，你問又出去佢酒會又俾30,000佢，你好嘢講，你真係害鬼死民主 黨。你問預算案，就算你話明極力推動民主黨在立法會的議員投贊成票都不可能的，因為黨團一定否決的、特別是有咗呢30,000之後。 更加會否決， 佢點可能佢要 更大聲去否決你嘅預算案添？你唯有係咁嘅情況底下，你唯有向李慧瓊投降。 冇啊， 因為當你攞唔到泛民嗰啲選票嗰陣時候，嗰啲議會嗰啲支持票嗰陣時候，建制派咪夾爆你咯。 你有冇發覺啊？尹兆堅咧講高爾夫球場咧大聲咗嘅，更大聲啊！ 我梗係啦， 因為收佢哋嘅30,000啊。自己都過意唔落， 寶寶 過意 唔落，大佬，咪等於梁耀忠一樣咯。 咪咯， 朝頭早喺電台攋完嘢，晏晝咪動議嗌結束一黨專政咯，一樣嘅咋，寶寶飛啫嘛，其實係。 係咯，所以其實冇幫助嘅。不，所以如果我係阿七七七咧，我就收翻佢噶啦。唉，對唔住，我唔捐啦，大佬。你一係咁，我費事你煩啦，大佬，係咪啊？咪咁，你咪有少 friend 咯，捐咗啦，而家，唉，我張支票你唔好兑現啦，大佬。 唔係嗱，敬一事長一智。民主黨和七七七都是你哋又唔好搞，即係明亂啦，就轉去地下情。 仲有張曉明都係， 張曉明都係。 咁我哋呢個純粹因為視覺問題啊，呢、這個。 你用翻你以前呢個一仔狗仔隊咁聽佢邊度偷情喎，邊間酒店喎、啊？ 即係你呢啲政治嘢，共產黨，我覺得始終甩唔到一個字叫做媚俗。所有呢啲咁嘅嘢落喺佢哋手裏邊，你一定係搞到咧有咁 over 得咁 over， 即係。變咗死屍都要講對白咁樣嘅， 咁而家大鑊啦，收嗰個又出事，俾嗰個又出事， 嗯，係啊，係噶， 冇人有傻嘅喎，除咗我哋評論有嘢講之外，講到極兩三節。 2010年呢、這個民主黨喺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密室談判， 係 最大鑊，唔係密室談判啊嘛，係卿姐行出嚟接受工聯會群眾嘅歡呼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張相先至入腦啊嘛，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候你即係唔好話密室談判，點解坐中聯辦嘅 van 落曬臉呢啲咁戇居嘢啦？又再犯就係咁咯，我就係話，即係呢啲嘢你香港人嘅政治係一個 perception 係咩咧？視覺睇視覺效果嘅啫。 你講咗好多年啦，呢、這個係 啊 講、這個、法， 佢唔會理你有咩論述㗎。其實佢亦都唔知道尹兆堅有咩政治立場，亦都甚至唔知佢係支聯會嘅常委。 嗯， 係嘛？根本上香港人大部分後邊嗰啲嘢係唔知嘅，佢就睇你台面， 就係嗰日 嗰張相。就是、 對住啲工聯會阿叔， 係啊， 以前對住阿姐炒下擦鞋嘅， 係啊， 而家係當咗恩人咁樣。 你而家尹兆堅咪就係喺你個 office 嘅開幕禮當中有一個叫張建忠一個咁嘅，即係 木嘴， 木嘴喺度咯，一個七人喺度咯。 所以如果當佢哋呢啲殺到埋嚟嗰陣時咧，即、就、係、是、一世未接近過權力，而突然間有權貴主動獻身嗰陣時咧，就呢個我覺得經一事都掌握唔到。 唔使理我， 有人啊， 你又講， 你知唔知有人咧已經話阿土伯飲大咗咧，唔識得睇鐘啊？ 係咩？ 話不嬲不嬲都係你啊！喂喂，夠鐘咯咁樣嘅喎。 唔係啊，我哋但係啲人去洗手間嘅啫嘛。 唔係嗱，最主要點解？因為唔記得睇鐘，而係仍然希望大家俾錢 咁啊！哦，咁係此其一，第二阿土伯係想繼續飲落去嘅啫。 唔緊要嘅，其實我哋唔。停節目完咗都可以飲嘅啫， 啱啊！我哋今晚去食宵夜啊嘛，係 咩？ 唔係我驚點解咧？其實我一路都想撳鐘嘅，因為點解咧？越講咧就係越離題嘅啦，跟住啲嘢又重複嘅啦，大佬。 好似冇重複過。 我發覺你都係重複緊啊！ 唔 係，大佬。 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想飲落去咧，有 點啊？ 我哋可以加一個內容，就講一地兩檢，真係今日未講， 係咩？ 一地兩檢， 仲開個新題喎。好，俾你講。 好嗱。 俾一分鐘你。 嗱，你一分鐘讀。 徐少華一號到你。 嗱，各地兩檢今日有一樣。 一地兩檢啊，各地兩檢係。 咁啊，兩樣都一樣嘅嘢嚟啦。嗱，呢一個咁嘅阿葉劉淑儀咧，主持嗰個嘅一地兩檢咩草案委員會嗰度咧，嗱，老實咁講，即係話咧，如果你睇翻新聞片嘅時候咧。佢一直咧就好想咧就盡快進入嗰個所謂嘅條例嗰個嘅即係嘅審查裏面啦，即係討論嗰度啦。 審議。 唔知點解咧？我哋而家咧法律嗰啲條文當中咧多咗一樣嘢嘅喎，叫弁言喎、嗯。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啊？ 唔知咩 嘅？我真係未聽過。以前咧嘅所謂嘅 英文 草案咧變，我唔知罪言嗰類嘅嘢。 OK，introduction premium。 好啦，但系咧，而家咧，無論係國歌法啦 ，sorry 啊，國歌法裏面又有弁言啦，而家呢個一地兩檢又有弁言啦。好啦，呢、這個弁言當中咧，其實當呢個葉劉淑儀咧想進入討論嘅時候咧，原來有好多嘅民主派咧就對嗰個弁言咧有好多嘅問題要問。 嗯， 喂，跟住我問咩問題咧？後屘睇翻新聞片，喂，佢哋問啲問題好 valid 喎、哦，即係葉劉淑儀想 skip 咗嗰個討論咧。究竟問咩呢？咁譚偉豪就問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話：喂，究竟而家我哋嘅地方叫租任定係乜嘢啊？即係嗰個嘅西九龍啊， 我知 嗰個地方啊，究竟係租任定係咩啊？咁樣，喂，呢、這個你話係咪一個好 valid 嘅 question 咧？你睇翻國歌法嗰度嗰啲嘅法律，包括咗你喺依個學校裏面要喺教唱國歌諸如此類，嗱呢啲就。我哋上次個討論都講啦，就係喂呢啲廢話啦。喂，但係究竟西九龍係咪租任地咧？喂，呢個絕對係法例上面 嘅 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嚟嘅喎。 你唔可能喺條法案裏邊唔講嘅， 你冇可能唔講嘅喎。我都話一 compare with 國歌法嘅時候，呢、這個租任呢一個嘅條款咧，絕對係一個法例嘅一部分，值得去討論嘅喎。喂，究竟如果係租任呢個概念，就涉及租金啦。 嗯， 係啊。 接話租金有冇 租金㗎？ 有年期啦， 有年期啦，可以取消啦，點樣取消啦？ 係啦 ，termination 嘅條款啦。係 啦，個 termination 嘅條款啦。 喂，咁然後跟住，竟然咧呢個嘅呢個葉劉淑儀咧，就想 skip 過呢一部分，然後跟住好啦，跟住停咗兩次會議 ，skip 唔到翻翻嚟。 同阿陳凡商量啊，同阿李慧瓊商量咯。 係啦，咁啊翻嚟，好啦，俾啦，俾問呢個問題啦咁樣。咁跟住嗰個咁嘅陳凡咧。的答法就是叫我們不要糾纏這個問題。你說喂，我覺得現在我們香港最過去一段日子我最強調一件事就是說喂，香港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什麼？法治嘛。 嗯。 喂，我們發覺現在整個的法律你由國歌法以至到今次一地兩檢呢 反治咯， 是完全反治的。 還有我覺得最離譜一樣什麼呢，就是我91年開始呢，就是在立法局啊，就是看他們審議法例和就是參與那些的就是旁聽他們的會議呢，以前的 AO 呢是不敢，就是那些官啊是不敢好像陳凡這些這樣是亂 Q 那麼說的。 嗯。 Before 陳凡之前就是這個鄧忍光出席這個的 鄧忍光出席 政制事務局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啊， 陶謹申就問他究竟特首有沒有給 instruction 在這個 DQ 這個周庭這件事裡面，他說沒有， 沒有，他說沒有， 是嗎？而事實上這個是講大話 啊， 事實上是講大話的。咁所以我就說 因為林鄭說有嘛， 林鄭是自己說了有的，其實只不過通有律政司都有，律政司自己都認了有的，其實所以我說現在去到的地步是什麼呢？他不單止是投票部隊將立法會變做，然後基本上他亦都是跟共產黨一樣變成一個 bluffer， 那些官員啊，以前他們不會 bluffing 的，在立法會因為賴嘢嘅 bluff 完之後呢，議員就會向報政司投訴，喂大佬這個 AO 做乜鬼的，這樣的話他又會賴嘢的。現在什麼呢？我覺得啱好調翻轉，如果對著歐樂軒、朱海迪或者這些的提問呢，他覺得 hostile 的問題而他能夠 bluff 過到關的呢，他就得到 掌聲 稱許，咁就大鑊啦！ 呢個就解釋咗點解陳凡一個處長可以升咗上去做呢個咁嘅局長。 我諗佢智商即係佢三個陳凡加埋都唔夠我哋一個人。 我諗佢135嘅啫， 負啊！ 喂，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呢條友真係咧可以係亂咁噏到噏，譬如人哋問你租任問題，叫你叫啲議員唔好糾纏呢個 concept。好啊，唔糾纏得，究竟係一個咩關係？你解釋俾我聽。 咁咩 concept 咧？ 係咩 concept 啊？你講 好啦。我 withdraw 我哋租任呢個 concept， 咁你 咩 concept 咧？係各樣啊，各樣啊，係乜嘢嘅 concept 咧？ 啊、所以我覺得從陳凡這個答法呢和這個條例草案呢裡面的那個什麼弁言呢竟然呢即是跟那個所謂的國歌法的弁言呢你看到個差別在哪裡呢一個應有而沒有一個不應有而有、 嗯、 即譬如國歌法的教育、香港的中小學要唱國歌， 嗯， 喂，呢個係政策問題，呢邊係法例問題啊？ 點可能寫個 preamble 嗰度咧？個法例嘅 preamble 係寫個法律立法嗰個目標係乜嘢啊嘛？ 啊， 即係個簡介嚟嘅啫嘛，其實係、啊、你唔可能僭建一嚿嘢落去㗎。 搞錯啦！你唔知道中國憲法最重要就係罪言啊嘛，大佬。 咪就係中國而家中國 德純啊嘛， 呢個就係最恐怖的。 四個堅持喺嗰度寫。 香港嘅立法已經變成係中國式立法。 冇錯。 喂，你試下你呢個走去。考專業試啊！你真係考會計師執業試啊！ 嗯、 人哋俾零分你，你話我最重要嗰 part 寫 preamble， 你估會點啊？嗱， 唔係喎，考試又唔同喎，考試先前已經彈咗我哋啲最重要嘅概念嘅筆喺前邊啊，大佬。但係憲法唔係咁啊，大哥。 咁咪係咯，因為嗰樣 睇條文噶嘛。 其實點解會擺喺個 preamble 嗰度，就是、因為佢可以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我的精神啊嘛。係。然後最終佢詮釋個法例嗰陣時，咪用呢個作為基礎咯。嗰樣嘢你再捉佢，佢搬龍門啊嘛，嗰、那個又唔喺法律條文裏邊。 係。 係嘛？佢咪可以搬龍門搬嚟搬去咯， 搬嚟搬去啱， 就將嗰啲僭建嘅嘢塞落去啫嘛。其實係四個堅持咪咯， 差唔多啦，個時間係咪？ 好，係終於終於咩啦？ 唔係我要取雞， 我發覺你，我發覺你都醉醉地啊！ 我講緊你取雞， 冇啊！我都唔知幾精神。 我見你講嗰個咩罪言定係咩話？你講到好變言，你講咗好鬼耐啊！大佬都未入題啊！我喺側邊笑緊啊！有冇發覺？我想 stop 你噶啦！我以為你咩現做得巡咁勁，大佬。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OK， 四個鐘就找不到數了其實已經 找咗啦， 飲得太多， 找咗啦，你喂，咁樣講翻轉頭，找咗啦，四個鐘， 好像播片嘅， 上次一播， 係一次播 片，播 片 嘴嘴地啊，徐少華大佬， 咁我哋咧就 得。我哋我同阿劉世良去宵夜，你繼續做啊！唉，大佬， 唔係我話找咗啊，已經。 好啦， 我聽唔到，我聽唔到，對唔住。 好啦，繼續就徐少華就下一個節目就輪到佢啦。 係啊， 係啦，就叫做介紹呢個賞花聖地。 你介紹 A V 都得。 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呢句我講得好清楚啦，捐錢捐錢捐錢。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